听着许多余的痛，不再有感动，爱情急着办，是否感动的放手，如果已经没有再继续的理由，何苦闭着双眼向前走，就让我们学着放手，原谅彼此为爱自私犯下的错，带着孤独而平静的心各自如梦，紧握着执着，不顾掌心刺痛，爱情必须有完美的结果，瞧不起所有美梦，一切只剩下宽容，这不是我们最初给予彼此的承诺，不再有笑容，爱情只是多余的痛，不再有感动，爱情急着办，是否该懂得放手，如果已经没有再继续的理由，何苦闭着双眼向前走，就让带着孤独而平静的心各自入梦，你向我伸出手，我却无力再紧握，为何不让爱就此走到尽头，试着放手，如果已经没有再继续的理由，何苦闭着双眼向前走，就让我们试着放手，原谅彼此为爱自私犯下的错，带着孤独而平静的心 明星钟情九六九， 钟情九六九， 我是组长。 大家好，我们是 阿吉泰组合，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吉泰组合的成员，来自美丽的内蒙古大草原的蒙古族，我叫萨奇拉。 大家好，我是来自咱们四川的藏族，我叫西玛。 Hi， 大家好，我是阿吉泰组合的成员吉子古且，我来自四川大凉山，我是一名彝族男孩。 小你就离家，老大你也不管，当初你草履薄衫，行囊空空，凌晨出发，你是要走遍天涯，赢得灌溉满金花，迷得绝世芳华，少小你就离家，老大你也不还，当初你草履薄衫，行囊空空，一如既往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瘤。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泰康保险集团创始人陈东升， 我经常喜欢用一句话，现实比理想来得更伟大，所以应该说现实比我们理想，今天中国的事实也是如此，所以我还是如果要说表达，还是向40年改革开放致敬，向这个伟大的时代致敬，向中国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致敬。 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董明珠， 我们靠眼泪是没有能够解决问题的，所以唯一的一个就是战斗，这跟我的性格也有关系，我说我真的特好斗，但这种斗往往你要理解，并不是说你是像个神经病疯子一样的跟这个也吵架跟那也吵架斗，不是的，我们斗的斗的是为了一个真理，是为了我们一个梦想和自己的一种追求去斗，当这个梦想和追求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多大。 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 一个人做很多它不是公益，很多人做一点点我认为才是真正的公益，慈善可能是有钱人的权利，但公益应该是每个人的权利，公益不分大小，公益不是看你捐了多少钱，而是看你唤醒了多少的爱心，是否能够唤起更多的人一起参与。做公益并不说明你很了不起，你多么的伟大，也不是一定要很伟大或者了不起以后才能做公益。 九六九精英 news， 精英 news， 欢迎收听九六九精英 news， 我是晨曦，一起来关注本节资讯。国际油价自本月初触及近4年来的高点后开始出现大幅调整，因美国宣布将对伊朗原油出口制裁及欧佩克拒绝增产等因素推动的本轮油价上涨开始显出疲态。目前来看，市场对近期和明年油价走势判断存在较大分歧，但总体而言，多数分析预计油价将不会在较长时间内维持在每桶90美元以上。国企改革动作频频，然而近期市场也传出一些国进民退的声音。对此，国务院国资委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彭华刚近日回应称，国进民退只是在当前环境下国企和民企的一种正常的市场化行为，是互利共赢的市场选择。拥有逾8亿活跃用户的中国数字钱包微信支付正式登陆美国市场。从周二开始，中国游客可通过他们的手机在美国零售商店轻松购物，无需使用美钞或信用卡。好了，以上就是本期九六九精英 news， 我是晨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等待你回家的亲人说我回来喽。大家好，我是王心凌。 制作一把小提琴需要70块。